民主自由党，中华。民主奔赴萬歲！ 多謝各位， 好，多謝大家， 多謝多謝。 唔該曬泛藍嘅朋友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